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面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政治咖喱飯。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這一集呢，我們做這個節目的同時呢，其實心情都很緊張又沉重啦。大家知道近日這個立法會裡面的反對修改議事規則的這一場大戰呢，就即是令到我們很憂心的。去到這一刻呢，都還未知道即是最終的發展是會怎樣。咁呢就這一集我們呢特別請了兩位的嘉賓主持和嘉賓呢是來到的。就是戴耀廷啦、阿 Benny 啦，同埋黃德元。阿元嘅咁样系吓，咁就虽然政局系即系非常之恶劣啊，立法会咧系面临系将会即系被彻底剥牙嘅情况，失去咗监察政府嘅能力，但系咪代表香港嘅民主运动就无所作为咧？咁样咁我哋节目啊，承载人亦都过去见得到啦，咁就阿细良啦，我啦都好支持吓，即系全方位地即系香港民主运动咧系去有继续推动嘅，咁所以咧早喺今年嘅四月咧嗰阵时已经请到。戴耀廷 Benny 咧系嚟到同我哋讲解风云计划噶啦，咁今晚请到佢上嚟咧就讲最新嘅发展啦。经过咁长嘅时间，Benny 即系奔走四方，接触好多嘅地区嘅团体啊、有志之士啊、招募风云战士啊咁样，咁都系时候咧系去即系睇一睇喺风云计划系咪另外一个即系未来民主运动面对威权体制打压嘅一个即系重要嘅出路。咁喺 Benny 旁边咧就系黄德元阿元。咁啊，源咧就系属于屯门社区网络嘅成员嚟嘅，咁咧亦都系即系好落力地喺地区里边咧展开地区工作啦。咁亦都系你个团体系属于社区网络联盟嘅， 系啊，社区网络联盟。 请佢上嚟，亦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就同风云计划嘅商讨啊、协作啊、前线嘅作为，即系有志于喺未来地区工作，同呢个建制派保皇党一较高下嘅同事嘅话咧，点样睇风云计划？又或者是其他地区里面民主派和地区团体的协作啊、散运团体的协作。当然啦，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1月中我和细良在一个节目里面呢讲到郑永健案啊，里面我引述有三篇的报道呢，可能我表达能力可能有问题啦，那就引起不少的误会，那就得罪了一些散运团体。我引述一些报道的过程里面就讲到刘乃强先生成立啲團體咧有網絡兩個字咁樣係嚇，咁唔清唔楚嗰陣時咧就即係引起其他人誤會，真係唔好意思。不過我都想強調咧，我絕無抹黑團體嘅動機嘅嚇。但係咧就未來嗰陣時做節目當然要更加審慎。不過重要嘅咧就係咧散運團體又好，主流民主派團體又好，本土派又好咧，就我會深信咧透過一啲著力點、一啲事工嘅合作，你講緊係一地兩。两检关注组又好，风云计划又好，民主动力嘅协作平台又好咧，令到我哋多啲嘅沟通交流，同埋咧系直情系真正嘅协作咧，我相信系会对即系双方系去继续投入个运动嗰度，同埋减少分歧，甚至乎系对准住建制派保皇党系会有帮助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好开心，请到阿袁上嚟同我哋去做分享啦。咁样系好嘛？咁我哋位首先请一请阿 Benny 同我哋讲一讲。讲风云计划过去嗰半年有乜嘢嘅改变咧？咁样系， 其实就前几日我先同阿袁喺一个会议里边，就系我哋屯门区嘅有意参选嘅朋友啦，同埋啲现任议员咧，大家都坐埋一齐，都系倾一倾，就系话大家可能个合作空间系点样样啦。咁即系几个月前，或者系大半年前啦，即系第一次嚟，因为我嗰阵时啱啱。 寫了一篇文章講風雲計劃，咁就阿 Gary 就邀請我上嚟呢個節目啦。咁我哋就嗰陣時啱開始，咁經過咗大半年嘅時間咧，其實就我諗係去到唔同嘅區咧，就同好多嘅現任嘅議員啦，有意參選嘅朋友啦，同埋一啲地區組織嘅團體，咁當然包括張亞元佢哋嗰個團體啦，亦都喺唔同區裏邊，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地區團體咧，大家見面。咁我希望的目標是怎樣呢，就是真的能夠在18個區每一個區呢，我們都能夠將所有在這個階段就是能夠有意參選的，無論是已經在民主動力機制裏面的政黨啊、團體啦，或者是其他的，都是我們叫做是爭取民主的，或者叫民主派的組織，可能這個標籤現在呢可能就是不是本土啊、泛民啊，我覺得都不是很重要的了，因為在現在這樣的局面下，全面被這個威權打壓之下呢，我想我們共同的信念就是民主派，所以我都喜歡用回民主派這個名字，大家都是民主派的團體， 不再用非建制 派，沒錯，其實這個名字我創出來的，現在我收回，因為我覺得民主派更加能夠表達到我們同这个威权统治之间的分别，就是威权相对于就是民主，我们民主派的朋友目标就是希望在18区能够去建立起一个地区的政治联盟，去一起去参与在19年的区议会选举。现在的过程呢，因为要去做这个工作呢，其实就首先要去同区里面的各个组织，因为不同区呢有不同的組織在裏面的，譬如就算同一個政黨，可能有些區域比較重點一些，有些區域沒那麼重點一些的，那我們就每個區都個具體情況不同，那就希望能夠建立到，起碼我目標就是坐埋一台先，就是坐埋一台吃飯，最後大家合不合作另一回事，但是坐埋一台先這樣。那現在呢就陸陸續續呢就都已經有四五個區呢就坐埋一台了，那我又不剛才漏了口風，即是屯門區即其實呢我想呢就低調一點，即不要說哪個區先，我們很擔心呢就被建制派呢就 重點地 去，是沒錯，但是我想遲早都會18個區都齊的了，是希望能夠開始到坐埋一台，剛才說已經有四五個區呢就可以去到坐埋一台的階段了，但是怎樣能夠去到再進一步呢，其實我想都是這種我想又不可以否認過去那幾年呢不同的民主派的光譜裏面，不同的裏面大家的而且確有一些問題要處理的， 或者路線上面的討論， 那個信任呢是需要一些時間的，即要透過一些具體的合作然後去處理到建立那個互信的，所以說坐在一台之後大家能不能夠再走到去一個結盟的階段呢，我不敢這麼說，但我希望未來那即半年裏面呢我們就能夠開始做到一個坐在一台了，18台呢都在那裡了，但再進一步有些坐先埋，可不可能夠再結盟呢，這個就看看大家能否合作去做，而他怎樣去做呢，我想我們都是想著譬如用一些社區規劃其實是一個挺好的途徑讓大家去一起談事，有些區呢其實已經坐在一起就談一些社區規劃的事情，譬如說有十幾個現任的或者加上一些準備參選的，每個人都負責都有個自己的選區準備去的啦，每個選區的人呢就自己講回他們裡面的區裡面一些具體的情況，然後呢就大家一個這樣的過程呢，其實一種社區規劃共同一起去談的時候呢，其實發現到一些共通的問題出現到的，可以是整個團隊一起去試下在未來的年裏面一個區裏面做事的，如果每個區都開展這樣的討論，我就覺得是有機會我們18台人到到尾就不只是坐在一台吃飯那麼簡單，而是真的成為一個聯盟， 即是透過一些事工地區的合作，這樣就即是矛頭對準住， 對了，沒錯了，有些區呢就情況就簡單一點的，即是所謂撞區的即係撞嘅情況比較少啲，咁阿元嗰個區就唔係太嚴重嘅撞區問題，咁所以咧就大家要處理撞區嘅問題咧就唔需要太複雜， 但是呢有些區呢就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坐在一台呢，就是因為撞區嚴重啊。哦，遲些都要找 Gary 傾一傾， 撞區沒那麼嚴重，是不是因為那些本身是紅區，就是說這些保皇黨已經是，就是有大部分的議席他們壟斷了，所以令到民主派第一就要去派多些人下去，第二就是因為他們是，就是變成是個地區裡面的執政黨，所以 就是撞區沒那麼嚴重。 都一方面呢，而且我想大家都是，其實可能一些區大家其實都是不夠人的，所以呢有時候都企到位，變咗就不用話撞啦。但是有些區都是紅區嚟嘅，但都撞得好犀利，譬如油尖旺都係撞得好犀利嘅。因為有時候地區組織咧嘅，其實主要就是政黨之間的撞咧，因為有民主動力的協調機制咧，大體應該可以處理得到嘅。而家主要的問題就是，即係喺民主動力機制下的政黨同埋一啲地區組織。咁阿元佢哋嗰個就都係一個地區組織啦，但係就相對上喺嗰個區裏面個撞嘅情況唔嚴重，但係有啲區譬如油尖旺區咧，有兩個新嘅地區組織出現咗，就撞得幾厲害，佢哋之間又撞，又同政黨撞，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就要多啲時間去處理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坐埋一台之後咧，就要傾，首先要傾撞嘅問題，或者可能應該係調翻轉，應該係先一齊規劃嘢， 施工上面嘅合作， 然後先要傾撞嘅問題。咁但係因為屯門就比較好少少，撞嘅情況唔多。 係好啊，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因為咧，以我所知，你就較少接觸民主動力嗰個平台，係去做一啲嘅協調，反而就即係你哋屯門嘅朋友就同 Benny 傾風雲計劃就會較多。有冇啲經驗令到我哋係可以？以即係參考到，甚至乎應用在其他區嘅咧， 或者咁樣啦。咁其實我自己又覺得，由始至終咧，即係唔理咩派系都好啦，民主派、本土派嗰啲咁樣都係應該共存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我哋係即係對準嗰個政權啊，對準保皇黨嚟計嘅話，咁其實我哋係應該團結一致，咁好多嘢都係一齊做嘅。咁就喺地區工作上面，亦都有好多前輩啦。咁唔理佢咩黨咩派，咁即係當然就唔係建制派啦。OK， 咁有陣時有啲即係譬如示威啊、遊行啊，又或者請願啊咁嗰啲，咁我都會向佢哋請教。咁甚至乎佢哋有陣時有啲會啊、約官嗰啲，咁都會預埋我哋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咁有佢哋嘅幫助底下，咁當然有好多嘅訴求都可以順利咁表達啦。咁但係即係咁好老實講，即係作為一個地區組織出身嘅一個地區工作者，咁我自己覺得喺資源嗰方面呢，其實就一定係差少少㗎啦。咁人哋有大黨，人哋有多資源，人哋有多嘅人力物力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可能開站啊，跟住準備啲嘢啊，上網 upload 啲圖啊，嗰啲全部都係一腳踢自己整嘅。咁即係當然喺某啲情況都係有佢哋幫助，係的而且確係一件好好嘅事啊。咁佢哋見到你啊做嘢真係落力，真係有心打區嘅。咁我相信好多嘅民主派朋友都一定會即係一起交流一下。 我見到你哋關係大家都幾好啊， 係啊係啊， 嗰啲以前可能要鬧嘅政黨，大家都可以合作到， 即係都喺用事工嚟到用地區議題嚟做一個起點嘅，係咪應該？ 地區議題做一個起點啊，甚至乎有陣時見到我喺度開站，咁有附近一啲民主派區議員咁啊，見到咁都即係打個招呼啊，啊俾心機啊咁嗰啲咁樣，咁即係其實有陣時見到即係大家好肯，好似頭先 Benny 講啊，坐埋一台咁樣傾，即係有啲乜嘢有商有量咁樣，大家好嚟好去咁，而且係合作多啲咁樣咯。 係，你會覺得呢啲協作有冇幫到你喺嗰個做地區工作，甚至乎喺即係個政治層面學習嗰陣時係會更加快，即係做地區工作或者議題上手咁樣嘅？係 絕對有，絕對有。咁實質嘅幫助，咁你知道我係地區工作者，咁我哋冇議席，我哋冇立法會議席。咁附近嘅區議員可以借 banner 位俾我哋嘅，咁即係依啲咁就係一個好實質嘅幫助。其實就 咪啱啱上次開會就係傾緊依啲 banner 位問題啦，即係首先譬如立法會議員咧，有尤其是功能組別嘅立法會議員咧，其實佢每一個區域都有啲 banner 位咁。咁我就試下同佢哋幫手就係聯繫一下咧，就因為其實啲功能組別議員都唔會走到去 太遙遠嗰啲區， 山卡拉 咁啊，佢哋多數都係集中，跟住功能組別都係主要票源都係喺中環啊附近嗰啲噶嘛，咁變咗佢啲其實嘥咗啲兵啊位。 係， 如果係能夠將呢啲資源咧，嗱，我哋覺得而家民主派面對個局面咁差咧，我哋一定要用一種咧，就而家成日講共享經濟，就要共享政治資源啦，去嚟去打呢場仗嘅 地區層面。 係啦，地區層面，既然功能組別嘅議員佢哋有一啲嘅未用嘅資源嘅話，喂，不如佢哋喺地區裏邊。那個 banner 位好重要嘅喎， 宣傳啊嘛， 係啊，冇錯啊。咁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幫佢哋做到呢啲嘅聯繫嘅工作，就幫佢哋開展到容易啲開展地區工作。因為佢哋冇議席咧，係同政黨唔同，政黨點都有啲議席喺度，就算一兩席都好，都有個議席喺度咧，就佢有個基地喺度，佢哋係難打嘅。咁所以我諗我哋一定要盡量去幫助，因為冇嘅，就算可能某啲問題上面大家未必完全一樣睇法，其實民主就係咁嘅啦。民主派等係裏邊。真係多好多元嘅聲音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有個共同嘅目標係反威權啊嘛，而家個威權統治落嚟，我哋一定要一齊去對抗佢。而區議會係我諗喺一路落去，你可以想象未來嗰年幾兩年咧，我哋係會喺一種挨打狀態。你依個議事規則過咗如取如攜嚇，跟住又國歌法，跟住又一地兩檢23條，我哋係要俾人撳住砌，因為呢個係一個現在嘅政治現實嚟嘅。我哋幾時可以有機會反擊呢？其實就係一九區議會，所以呢個係我哋要好好地做好我哋嘅部署，點樣能夠大家共存？因為其實係一個互利嚟嘅，即係有首先處理到撞區問題之後咧，其實係可以係。互相幫助、互相走位嘅，咁我希望能夠大家真係用翻打對波嗰種嘅比喻嚟，就真係大家對波咯。 係，我哋知道咧就加入政黨，跟住係做地區工作，喺嗰個學習嘅過程裏邊咧，係可以大幅縮短嘅時間。咁但係過去嗰二十年，1997年到而家，我諗共產黨西環做得一樣，其中最成功嘅嘢咧，就係即係喺市民心目中就將政黨污名化。咁就令到好多即係市民就會覺得，哎呀，政黨會為各自嘅利益啦，咁樣係。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得到過去例如有啲好重要嘅政治運動，2012年嘅反對洗腦國民教育，反而係由學生牽頭，或者是2014嘅散運係由即係商學三子，或者係由學運領袖係去牽頭，佢哋補足咗或者補充咗即係政黨領袖嘅一啲嘅位置嚇。咁啊，阿 Benny 喺2016嘅立法會正規嘅換屆選舉係去推呢個雷動計劃，亦都係嘗試係將呢一個因為比例代表制實施香港嘅民主，唔係民主派添啊，香港嘅政黨全面碎片化嘅情況咧，想嘗試力挽狂瀾，將嗰個最壞嘅影響減到最低。咁呢個係我哋見得到啦。咁啊，散運之後亦都係有好多嘅散運團體係冒起，咁就同民主派傳統嘅政黨咧係有我諗。即係操作上面係有唔同嘅方式嘅，咁所以今次嘅風雲計劃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意義係去補足即係政黨政治喺做地區工作上面過去一直長期存在嘅可能係你話派唔足夠嘅人係去同呢個建制派保皇黨係去對決。每次講緊全香港嘅區議會選舉300多400個議席，但係一半都填唔夠，其實係仲有一半嘅呢個嘅建制派保皇黨可以即係咬住支牙籤等自動當選嘅，咁所以呢個係。好難接受，同埋上一次2015年，我哋真係見到有啲散運團體，你見到徐子健啦、黃雪瑩啦、鄺寶賢啦、葉榮啦等呢啲咧，係可以即係大衞打到哥利亞嚇，即係透過突襲嘅方式咧，就令到建制派保皇黨嘅 system 好似突然之間 overload， 將佢嘅戰線拉到好長，咁就俾我哋好多嘅啟發。咁所以阿 Benny 今次呢個風雲計劃咧，就嘗試係去將嗰個戰線咧，就希望可以招募到更加多嘅朋友係去參與。同埋就因為確實係個威權打壓係咁嚴重，立法會嗰條抗爭之路可能咧，日後都要轉化成為係咪擦邊球啊？又或者係即係嗰個抗爭帶嚟嘅成本係越嚟越高嘅情況。你點樣令到香港民主運動係繼續保存實力，同埋仲有啲中短期嘅目標可以操作，又可以讓市民係去參與呢？咁其實2019年嘅地區嗰個位置之爭係重要啊！咁所以點解有咁多朋友係去即係？響應啦，亦都係睇到呢個係其中一個嘅出路咧。我哋係去繼續維持住個實力， 等待下一波的抗争的时机来到的时候怎样乘势而起，而在个地区里面打这些抗战确实又需要很多的年轻人、专业人士、退休人士有志于卷入这个运动那里是去参与 全民皆兵，我觉得 是的。是的Benny 说过需要的话他都要想是不是他都会是赤膊上阵，所以阿袁在地区里面或者你是不是都有接触到其他朋友好像你这样有参与过散运，也都是看到这个是一个空间。 是绝对多的。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在推动民主的方面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角色啦，咁有啲人肯行得比人前一步，咁可能去抗爭啦。咁但係即係好似即係頭先 Gary 講抗爭成本好高啊，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啦。除咗俾人拉之外咧，咁早兩日去立法會度叫一部汽水機啊，哇買嘢飲咗15蚊支，咁我覺得好貴啊，抗爭成本真係好高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咁如果你肯俾時間俾心機落去選，你又有興趣嘅話，咁其實玩下區議會咁都無妨，即係可能轉戰區議會。咁另一方面，你攞嘅資源咧，咁大家都支持民主，大家嘅即係人工，咁可能都會撥啲俾嗰啲抗爭基金啊咁樣，又或者係去幫翻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對即係成個局都係一件好事啦。咁再講就係、是。你不會被建制派繼續這麼惡下去，你知道有些即工聯會那些樣，你開個街站有個二拉架在旁邊，有張台，有張寬頻台在旁邊，整張台就是冧了午餐肉在那裡， 即是派那些社區福利主義蛇齋餅種。 蛇齋餅種我自己又覺得蛇齋餅種不是不派的，但是你派的同時你是要做些什麼呢？他們可能穿到新光頸靚，然後請個人回去派，但我們的做法就是即係你透過派蛇齋餅種，然之後同個街坊了解多啲，因為好似啲老人家咁樣，你派頂冷帽俾佢，咁你唔係派完就算嘅嘛，你都要了解一下佢究竟平時可能佢獨居嘅喎，咁想揾人同佢傾下偈都冇，咁即係一個地區工作者係咪真係愛個社區咧？咁呢啲其實可以睇得出嘅。 係建制派保皇黨，如果真係好嚴肅地去從政嘅話，佢都會睇得到蛇齋餅種其實係一種手段。咁有啲嘢梗係派到濫晒啦，覺得哇四年嘅任期第三年嗰陣時就開始派足12个月嘅話呢，咁跟住即係坐定粒碌諗住連任。但有部分如果係識得個遊戲規則嘅話呢，佢會覺得呢個係即係社區關懷嘅一種手段，透過咁樣係去接觸啲市民同佢哋傾偈，甚至乎了解佢哋真正生活上面所需要，同埋呢就借區議會嘅資源呢係去協助佢哋，即係好似啲勞工密集式，但係呢係真真正正嘅個案，逐個逐個咁幫佢哋嘅話咧，咁我又覺得佢哋係建構咗一種好好嘅一個政治關係，佢真係即係幫得到啲市民喎。咁呢度即係民主派要同佢哋打咧，打仗就真係要喺個地區服務協助佢哋解決，即係佢哋面對嘅生活問題嗰度係要一較高下。 喂，同埋我自己覺得要再去諗多少少嘅，即係開頭嘅時候我都會覺得係。區議會是一個位置之爭，爭取最多的政治資源，讓我們可以面對威權，可以守得更加好，即是可以守得更加長。但是我現在越來越再更加覺得的，就是我們可以將我們叫民主派，為什麼我不斷強調我們民主派呢？就是我們在個地區裡面做的事情，是要真的將個民主信念放下去的。民主信念呢就不只是說投票那麼簡單的，而民主信念其實你去到最貼地的其實就是公民參與。我想我們怎樣能夠可以在區議會的層面，在現有法例給區議會其實很窄的權力，但是我們可以盡量用創意找個空間，然後給個公民參與。譬如今天我剛剛才跟一些是做城市規劃的港大一些學生談，他們在北區裡面自己功課來的，就做了一些北區的規劃，譬如說個高爾夫球場粉嶺高爾夫球場究竟可以怎樣用呢，他們做功課來的，他們就走到去北區裡面就找那些居民一起談怎樣去規劃這件事、 engage 他們， 是的 engage 他們、他們做功課，他們做出來做了一個報告，我知道之後我找他們談，我說喂，其實有沒有可以機會 走去其他區都做呢、嗯、其實他們說、嗯啊、教授就叫我們做這件事，其實我們想更加就是 open 一點，就是說開放一點，讓居民一起來談。如果我們能夠找多一些的，就是譬如說用剛才我們說用一個社區規劃的角度進入到不同的社區，我們建立一套的公民參與的途徑，讓大家一起來去推動這個的公民的參與。剛才說的那些蛇齋餅種、我們去連結那個社區，這些一定要繼續做、但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就是在那個區議會 的過程裡面，我們加入了一種民主的原則下去，那我們就真正是民主派、我們是實踐的民主理念。而長遠來說，到我們真的有真普選的時候，其實我們那個民主的基礎會更加闊、更加穩陣。那我想這個也都是變成我覺得越來越覺得既是一種策略，因為你去做一個這樣的地區的社區規劃、你去做公民參與，其實你都是某程度是即招募緊你的支持者，因為你真的認真聽他們的意見，但同一時間是一個實踐的民主理念。如果這招建制派要抄的話，我歡迎，因為他會變成民主派，因為他真的 做行事模式改變了嘛， 我不介意你，但我知道他一定不會這樣做、因為他一定不會用這種方法來去做，因為其實這樣是叫做 empowerment 嚟，佢哋最驚就係 empower 咗呢一啲嘅市民。而家嗰種蛇齋餅種式做法咧，甚至乎你話真係同佢建立關係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仲係咧，阿姚松炎教授講咧，就係呢啲叫做區員做亞四嘅工作， 鼠目以貨。 其實係某程度係令到啲選民咧係懶咗嘅，係咁我哋要 即係鼓勵佢哋嗱，你哋有問題揾我哋幫手，我哋幫你搞掂嗰個關係就係咁樣。係， 但 係 我諗要做，我唔係話唔做，但係我呢個過程揾佢嚟之後，幫完佢之後，喂，你可唔可以自己再做啲嘢咧？嗱，你話一下子叫佢喂你嚟公民參與，唔好啦，好忙啊咁樣。但係你同佢做完一啲幫完嘢之後，建立咗個關係，咦？我哋而家一個社區規劃。我們不如一起談一下你的意見，我盡量能夠反映到去區議會上、尤其是如果民主派在某個區議會拿到控制權、我們就可以譬如剛才說的地區規劃，我們做了事了，整個報告了，交去政府，政府不聽是政府的事，是但是我們已經是將一個、區議會的功能呢、是可以推得在一個那個現有法例可以容許的界線推到最盡、然後俾翻政府睇，我哋亦都俾市民睇。民主派唔係淨係反對派嚟嘅，民主派係有能力係去喺地區裏面，喺現有空間裏面，我哋實施我哋嘅民主管治。咁呢個我諗係我而家希望我哋再落到去，即係坐埋一台嘅時候咧，繼續去傾嘅，就係能唔能夠再做呢樣嘢。 我同意啊，過去其實係有唔少嘅經驗喺地區裏面咧，係揾得到呢啲嘅議題嘅。佢議題可能已經唔係個別個案，係咪幫公公婆婆申請公屋調遷擠迫户，又或者係某一條巴士線增加班次？你講緊譬如話區裏面起插針樓啊，綠化地政府要改變呢個城規嘅嗰個用途啊。我之前試過跟個將軍澳嘅堆填區擴建啊，咁樣。你在一個過程裏面的居民，他不是只是苦主，他不是只是說希望透過議員去幫他們表達反對意見，你還會組織他們，你還會跟他們一起去談寫什麼理據，是去城規會那裡去反對之餘的話，有需要例如是以社會行動形式去介入遊行示威請願，去表達啊，我們不贊成這個堆填區擴建，但是你在一個過程裏面是會即是好像你說 empowerment佢話俾佢知，咦？原來呢個同政府個全港政策，呢個都市固體廢物嘅政策源頭減廢做得唔夠好，效率做得比較低，係有關嘅喎。咁樣咁呢度咧係令到佢哋唔單止係講緊公民教育，佢哋長知識嘅同時嘅話咧，最理想我見到咧過去咧係最好嘅情況，甚至乎發掘得到一啲嘅社區領袖，佢哋自己會做埋一個領導嘅角色，咦？嗰班嘅苦主住喺個屋苑度，又揾個屋苑嘅其中一個業主係做呢個嘅關注組，同佢一齊行嗰條路咧，嗰、那個係好唔錯嘅一個情況。我記得喺2014年、2015年嗰陣時候，反對堆填區擴建咧，去到最尾跟住嘅第二年嘅七一遊行咧，佢哋自動地去參與、而嗰班嘅將軍澳居民啊、中產，原來過去係從來未參加過七一遊行，所以我會覺得即係。 將地區議題和全港性的政策扣連，甚至乎讓他知道現在的政制有些什麼問題，以及因為他們參與其中又身體力行去實踐，我覺得那些很難得的，就是草根民主 的一種學習的過程，不敢說教育，就是大問題。我們做過，我們不單止有苦主，如果 involve 他們、engage 他們、跟他們一起談、一起行動，這個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實踐。而且也是議員是做不完這些事的，是一定做不完，但如果你有一班的市民跟你一起去看，他們都是第一身是去感受得到地區問題對他們帶來的影響，這些就是我想 Benny 剛才講的那種的地區工作推進的一種方式。那我們講到這裡，一會兒阿元又跟我們繼續分享，我們暫時是小休先，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聊過。